就有违法建设八处，占地143平方米，配合属地拆除违建八处，占地256995平方米。 食品安全齐监督，健康生活同构筑。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。 北京时间20点整。